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史諾登雖然去了莫斯科 但有些餘波都頗好笑 例如特區政府的要求 美國交代到底有沒有入侵香港的電腦網絡 保安局長說收到美國回覆後,就向市民轉述 首先,這種要求是很可笑 因為上星期,第一,黎棟國自己都說 他說沒有發現政府的電腦網絡 有被外面入侵過,即是美國的跡象 沒有發現 第二,中文大學也說過,是沒有被人入侵 既然你自己都覺得沒有,你要向美國交代什麼 即是說你一個女人,早上海棠春水 我又要用這些比喻 我知道你一定用這個比喻 有人說,外面的看更進來非禮過你 我看到他非禮你 你有沒有覺得被人非禮? 那個女人摸摸臉摸摸衣服又沒有衣衫不整 沒有啊,有的,沒有啊,既然沒有原告,還怎麼成案呢? 你又是黎棟國和中文大學自己說 是沒有發現電腦被人入侵 那你叫美國交代交代什麼? 那個情況就是這個女人走出去問看更 難道美國人有沒有這麼蠢呢? 既然你自己都說沒有被人入侵 難道我主動告訴黎棟國,我有搞過你 所以現在官員那種反智和幼稚的程度 不要說美國人騷不騷你 真是小學生都不如 如果你叫美國人交代,你當初前幾天就不要說 說你沒有發現政府的電腦被人入侵 你沒有發現,還叫美國人交代嗎? 即是沒有事發生 或者你自己覺得沒有事發生? 你自己數銀紙,數全身銀筆,我沒有見 我沒有少錢 然後叫旁邊那個人,你交代你有沒有偷過我的錢? 我向你交代有沒有偷過你的錢? 你自己數一下有沒有少錢? 數一數,沒有,沒有發現少錢 沒有就沒有,我交代什麼? 你說堂堂特區政府是否很反智 這班人全部幾十萬一個月 每年花多少億香港,納稅人養他 你可以勸美國,我知道你有這樣的壓力,大陸叫你 但你勸他之前,你記得你前幾天說過什麼 我覺得如果你將這個情況變成一個爆竊案 你去報案室 我想那個三柴沙箭都嘲笑你 你去報案室,有沒有不見東西? 我被人偷了錢,你數一下有沒有不見錢? 沒有 沒有,那你來做什麼?我被人偷了錢 我想隔壁的鄰居交代有沒有偷我錢 有沒有過來,入過我屋,再出去,而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不見錢? 我拿出來數,信用卡又在,身份證又在 現金,今早我拿了160元,還在 即是沒有,是不是阻差辦公,浪費警力 快點回家 你說美國人騷不騷你? 你不回家睡覺? 我真是寫個福字 我們保安局局長說,怎麼辦? 既然沒有發現,沒有原告,沒有損失 剛才美國人也說了 難以估計美國特區護照免簽會不會受影響 不用問,即是會 他說了受影響 他沒有說具體,那就好 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經常都說,以平常心去看 這些東西本來你們就沒有了本來是沒有的我們曾爵士當政的七年非常好心以他的人面向美國啟動好像現在特區政府的術語 啟動免簽的談判 誰知你上來,曾爵林鄭說過 還是前朝,即是曾蔭權做的政策 不對的就要改 既然現在美國人說不要談,那就跟你改 我覺得不對的 為何對呢? 大家都炎黃子孫， 廣東省保安員的渣本大陸護照， 想去美國就難以登天。 你們過一條河,住上水粉嶺渣本特區護照， 竟然可以免簽。 你說對大陸的人民公不公道? 不公道,所以就有雙非下來生孩子。 如果美國人給了特區護照， 持有人免簽去美國， 我可以說,雙非下來， 所以為了捍衛香港的利益， 以及給鄰近地區一個非常強硬的訊息， 就是你下來生也沒用， 因為你生了之後拿特區護照去到美國， 一樣美國領事館照樣歧視， 這就會少些人下來雙非。 所以我本人很歡迎 美國政府有沒有史諾登徒都不要給特區護照有免簽證， 亦是幫助梁振英解紓緩一點的壓力。 其實美國要報復很容易， 三樣,免簽不談就最壞了。 第二招可以出三招。 怎樣? 第二招,美國正式向包括香港在內 中國道歉和向全世界宣佈我錯了，原來我應公民黨毛孟靜和民建聯李慧琼抗議，我總領事在裏面閉關三日，想了之後三日三夜大徹大誤，我們美國原來監聽香港的網絡是很罪惡的，於是現在美國政府向全世界 包括塔利班、阿蓋達、真主黨、穆斯林兄弟會、新疆獨立組織， 告訴全世界,現在美國不會再監察香港的網絡。 就算美國知道,譬如在英國收到一些情報， 說有些伊斯蘭極端分子準備潛入蘭桂坊放炸彈， 我亦不會告訴你保安局黎棟國或特區梁振英， 因為我怕告訴你,你又問我怎麼知道， 我是不是偷入你的政府電腦看,我不會說。 這個地方與我無關， 不如向全世界宣佈。 此第二招。第三招我認為更加有意義，就是應該檢討香港關係法 是否應該繼續和廢除。 這個香港關係法很重要。 這個香港關係法1992年 美國國會因應5年後香港的主權移交中國， 他當時信香港有一國兩制，裏面的爭議只有一句， 在1997年之後,美國將會視香港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是一個與中國大陸完全不同的地區。 香港關係法出來,都受到中方多次抨擊。 你看大陸左報的來論,久不久拿來說， 美國憑香港關係法 鼓吹香港分裂、港獨。 既然如此,這麼難得這次梁班子 諮詢大陸之後,將史諾登作出一個違反美國和西方國家安全利益的重大決定。 即是你與中國大陸不是完全不同。 應該廢除香港關係法,求仁得仁。 大陸又開心,梁班子又開心， 公民黨、民建聯更加開心。 令美國可以向西方宣佈， 美國眼中香港是一個中國的普通城市， 沿海其中一個城市，這樣就行了。我覺得應該不妨考慮一下這樣，但是大家都happy。 這件事香港人很多人不知道，或者知道其實現在都覺得好像不關自己的事。不過這些事兩個星期前早已經本著善意循循善有，不過沒用，民建聯已經舉牌去美國領事館示威了。 又抗議美國領事館入侵網絡和監控 要他交代,諸如此類 中國維權人士的艾薇薇、陳光誠 趙連凱、電話、手機、電郵 我相信全部都受到監控 何曾你去過中聯辦質問中國如何監控他的國民呢? 網絡8比1903.com 多小天下事,進赴蕭譚宗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現在事情已經發生了,我想特區政府或緊張都是無謂的 要麼節哀順變,要麼樂觀其成事打飯 既然做了初一,你都如人家做十五 當初他又忘記了 戴卓爾夫人1982年向鄧小平說 如果你收回香港,將會是一場很大的災難對香港 鄧小平說什麼?當時很多愛國人士拍手 再大的災難,中國人民也能獨自承擔 那就是了 照計他廢了《香港關係法》 不會是災難,我覺得 大家承擔 沒有事,這些事難道天倒下來嗎? 1960年蘇聯一夜之間撤走技術、專家那怎麼辦呢? 一樣大幹快上,有志氣、有水平 一樣做到原子彈,現在又神舟十號上天 不用如喪考屁美國人不支持你有國家支持梁振英支持不要緊譬如大陸有四個字叫自主研發戰機、超十更新的艱苦奮鬥航空母艦、神舟十號都是自主研發香港一樣可以說回歷史教育 當然,因為那些學生退休,僱員又不喜歡僱用歷史系畢業的學生,最好你讀公館,慢慢萎縮,這也是市場的潮流,不喜歡讀,難道找槍指著叫人讀嗎?加上中國的歷史真的沒什麼趣味,課程的編寫是跟 監那些小孩學英文一樣那麼枯燥要背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詞彙 好像英文,小孩就要監他背 什麼叫past participle 什麼叫subjunctive 什麼叫past perfect tense 那些歷史書一樣 叫人家死背什麼叫九品中正制 什麼叫神豪之亂 什麼叫竹影搖紅 啊,那啲咁樣樣的死咗的名詞,咩叫做中書上應報事郎。那啲呢,如果呢,個學生呢,佢肯死記呢,你問下個女生,都會勉強到骨的。邊到有一個女仔鍾意讀中國歷史的。有的,有的。冇啊,話俾你去搵過俾我睇啊。<笑> 因為這些是看女生看見這些名詞就討厭男生也討厭男生也討厭男生已經討厭何況女生不喜歡這些東西你自己大人設計中國歷史的教學方式缺乏想像力英國為何教英國歷史它是以人物為單位 每個英國小孩4歲就知道有個亨利八世,為何娶了6個老婆 為何要學英國歷史以亨利八世為本呢? 原來亨利八世,好像地鐵車站裏的九龍塘站 為何? 因為他生了6個老婆 其中一個女兒是伊麗莎白一世 伊麗莎白一世開創黃金時代,莎士比亞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 而亨利八世以前 英國是一個順從羅馬天主教的國家， 因為亨利八世娶6個老婆離婚， 所以與梵蒂岡斬纜， 斬了纜之後,梵蒂岡的敵人 在英國可以得到善待， 所以亨利八世這個人物改變了英國歷史的航道， 令他免於變成歐洲、西班牙、葡萄牙一樣變為一個保守， 而後來有牛頓、夏里遜、天文學、 有這個天文學、有這個鐘錶在英國出現，所以這個一定要讀亨利八世。而亨利八世，英國小孩就會由他這個人物的事蹟知，亨利八世不是一個特別寬容或崇尚言論學術自由的人，他是附屬者，說句難聽一點叫什麼狀棍， 令到英國從此變成一個寬容和自由思想、淫欲的國家。吳國爾生了一個女兒，這個女兒很聰明，所以英國的小孩讀英國歷史除了後來知道帝國如此偉大之外，亦由亨利八世這個附屬彩數而覺得自己其實是幸運，而在歷史學到謙卑。人家是這樣教歷史的， <笑>我不明白香港高官教育，每個人都把小孩送入英國寄宿學校， 自己暑假又過去探子， 這些人幾十萬一個月,他們怎會去英國寄宿學校考察 別人的歷史科怎麼教他們會去倫敦Harrods買shopping。 所以我一早批死他們,港人治港是一定不行的。 那個叫做殘酷一丁，那三個評判，很多時見到這些人出來唱歌，叮叮叮走。為什麼？你不要再想著做歌星，你沒有這個天分，你死定了，麻煩你轉行，一樣而已。無論你怎麼再努力，你是不會變Michael Jackson，即是我，我現在我這把聲音， 如果我說Michael Jackson做到的，我陶傑一定會做得到。我勤練唱歌，又找許貝老師，又蛙上台，紮紮跳。你猜我會不會做到歌星？ 我不會，我沒可能，我這輩子不用想，一樣。難道說有志竟成？ 就是說努力就會成功， 就是一樣的道理。所以對香港這個問題一定要看得通。明晚11點再會。